提醒我别怕去幻想，像我内心躲避惯的渴望，仿佛能看见明日两串脚印的走廊，路上有时候竟被你调味的像课堂，是你抓紧我往前去张望，往我内心家安全花盛放，我被写在你的眼睛里眨漾，你被写在我的 笑脸，那一年的那一天，相约 7-11 便利店，从此后的每一天，快乐在身边，每个人都有初恋，就像童话在心里 真的爱的就是你，失去才会懂得珍惜，但我珍惜你，